今日系九月三十号，嗱，似乎林郑咧， 六月三十号，冷静冷静， 调转咗， 好重要嘅日子 啊！而家系调转，系由呢一分钟开始咧， 好深啊，到咁即系 get 唔到， 真假颠倒是非咧系调乱。不过咧，阿林郑政府咧似乎非常之关爱啊， 吓， 阿沈博士你 点解咧？ 因为咧，佢邀请过你做顾问俾你 嘅，邀请过你啫，系嘛？ 但个柠檬佢食咧， 即系顾问， 即系女人小气。 果然系曲啊！ 女人小气咧，拣都拣正，个个以为我十二点吓，拣正十一点冲住你啊！吓，话你个刊宪生效嗱，而家咧，我哋商台光明顶就成为香港有史以来，中国国安法实施之后开声。第一个节目， 我专登系因为咁先嚟噶咋？今晚话教啱个 timing， 谂住即倒数噶嘛、這個。你二次回归咁高兴咪出 呢、 這个出边？ 情系呢个叫杭斯朗艾德宁一齐啊，第一次登月啊，你知唔知啊？吓 咁系咪出边有国安等紧我哋咧？即刻 啊嗱，喂，又听讲嘅，又我试下以身试下法先。听讲话叫 你睇过条文未先？ 我未。听讲话等待叫阿林郑落台即拉，系咪等于颠覆？ 我要 check 下条文先，喂，大家都未睇过 咩？我而家大胆，而家就开波就嗌林郑快啲落台辞职，你唔好做啦。 今日十一点生效喎、 啊。生效， 好睇下条文先。 有冇？嗱，我未睇噶。 真系未睇，我 未睇。 几时出嘅咧？个条文 唔知啊。佢啱啱看咗宪都冇条文。哇，啱啱我听到。 而家啱收到。 我哋听到我揸车上嚟先话，我应该十二点，我谂住。倒数啦，啱唔啱啊？ 谂住倒数噶嘛，而家生效咯。 啊，已经生效，死啦！ 你拉得咯，真系生效。 啊， 咁成日咁出边， 唔好意思， 有追溯力噶嘛？ 啊， 有追溯力噶。 哎呀，惨啦惨啦！啊， 唔紧要，你 十一点啊？ 好似话系。 啊， 唔紧要。 十一点香港时间定日本东京时 间？可以释法嘅，可能呢啲啊。为咗你会释法嘅，我相信唔紧要。 死啦死啦！ 玩加灯时间。 我以为十二点，点知原来真系十一点。 咁我哋而家点啊点？ 咁啊点？系咪一人 即系走先咯？而家即刻 有差人上紧嚟广播道又嚟拉我。 未见到，未见到。 你啊正啊！你俾咗嗰句我讲，点解你头先唔附和咧？ 唔系一个重返有罪，你点知未睇条文啊嘛？ 你头先冇组织我， 而家附和你啦。 已经割席喎， 以应你个安全啊！而家附和两句啦，系咁嘅意思。 拉又拉我吓、啊， 咪你未睇条文，可能未出嘅，我哋 睇先。 或者尽责任咧，虽然大家咁啱先收到，系应该而家睇一睇嘅。 已经有啲亲中议员 系嘛， 前几日话过嘛，嗌林郑落台或者打倒林郑系会可能会触犯。 咪个 logic 喺边先？即系纯粹 确实 探讨点，即系点边一条先嗱？而家你需要睇条文啦。 唔知真系唔知 道。 嗱咁啊，而家。有冇條文我而家睇睇先。 先按 send 俾你喎。 啊，咁啊要望一望。嗱，即系而家咧十一点啊，系2020年6月29号香港时间，现时播音室里边11:11。头先系零时开始，啊，二十几号，二十九啊。 三十， 唉，唔好意思，唉，我而家好似上个月球咧， 咁紧张， 到啊，好兴奋啊！我哋做一下阿波罗十三号啊，第一个我同阿沈旭辉跳出太空舱吓、啊，所以真系个心情好刺激。今日三十号 ，feel 到大家都好啊， 生效啦，系咪？嗱，光明顶嘅以身试法，冲个线先。 唔系你讲真，呢个节目仲可以做几耐先？大家都好关心，啲人成日都问我，又唔识答，咁梗系问你噶嘛？ 可能就做到十二点，因为咧，佢如无意外，应该有警车上紧嚟。啊！頭先我講咗嗰句之後，啊死人唔好意思啊！林太，我收翻啦，唔好叫差人上嚟拉我，拉我好啦。 唔咁 effective 啊？係咪？ 嚇！我睇睇先，係咪真係顛覆國家定係？ 定係頭先你嗰個算係恐怖活動啊？唔識分喎，唔識分。未，我真係未睇條文啊！ 我真係未睇啊！嗱，膽搏膽啊！嗱，真係嗱，而家睇個正衰仔啊！嗱，而家睇睇先有冇先。有冇呢条罪先？嚟咁望一望吓。 唔系我谂我哋其实今晚咧本身就都有少少 mission 嘅，想分享即系固然大家都好关心个条文啦，同埋新香港。但因为见到其实坊间市面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反应，咁我谂作为即系我哋吓一个传媒嘅责任咧，都系应该即系点样系一个叫一切如常持久线，点样可以平静地 be water。其实我谂我哋应该传递呢个 message 即系如果唔系咧。即系你去到一个大家都好似好情绪化歇斯底里咁，咁你点样可以 即系挨落去同步过冬嘅，所以即系光明顶不嬲系 play 紧呢个 function， 积极正能量噶嘛， 正能量啱唔啱啊？即系我哋又从来都系把住一个，呢个我哋又从来都强调呢个唔系一个政治评论节目，系一个讲常识逻辑吓，同、埋希望带起啲香港大中学辩论风气吓、 好似又唔得噶，而家啲嘢唔可以讲噶，系咪有种咧？边法 系嘛？咁咁啊，所以咧。呢、这個國安法嘅刊憲咧係11:00生效啦。嗰、那個條文先，喺最緊我睇下我頭先有冇嗨嘢先。顛覆國家政權罪，原來第22条，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用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即屬犯罪。第一條就係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第二是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 哦，咦？ 喂，可能我頭先嗨界係中咗呢條。 嗱，你係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你邊樣先？ 我頭先咁話， 你係參與實施。嗱，呢个应该视乎你有冇组织联系啦。根据我理解，系咪即系一个人嗌就唔系参与实施啦？ 系就头先都系同你组织，加埋有监制，三个人已经中咯。 一系监制嗰日冇翻都唔怪得， 不在 冇翻喎。咁即系我哋唔系组织咯。 啊，好正啊，监制真系、okay, 啊，正过一边。系啊，人唔喺度，系、嘛？咁即系得我一个，死啦！ 咁即系唔系组织咯？ 吓，系咪组织？ 唔系，根据我理解就唔系嘅。不过即系又要请教啲法律专家啦。即系而家即系我哋嘅法律知识都 outdated 嘅，应该 咁啊，即系甩只身材啊，希望冇事啦，系嘛？咁啊，好啦，咁啊，我哋再睇睇条文咧。颠覆国家政权，跟住恐怖活动啦。恐怖活动罪其实就相对就最清晰啦。好啦，其他就咦？唔见有一条系勾结外国势力， 第四节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咁我哋而家唔使成段读，其实大家有兴趣咧，应该啱啱出现咗噶啦。刊宪喺翻即系特区政府个网页咧，就应该系可以下载嘅。咁入边咧就系、有第三章罪行和处罚咧，就系、有第一至第六节啦。其实我哋而家都啱睇。咁我谂其实成个议题去到今时今日咧，我哋都要前瞻下未来嘅吓。究竟影响去到边？亦都唔希望即系漫无目的咁散播白色恐怖，就唔系我哋嘅责任噶嘛。所以头先个问题都真系想陶杰答嘅，究竟光明顶仲挨到几耐？嗱，你评估一下。 我从来冇谂过呢个问题，好老老实实。挨到几耐就，我觉得唔应该以呢个节目做一个指标。 啊，呢、這个都唔系指标啊？ 唔系， 好多香港人睇住呢个仲有一个明灯噶。 我哋系一个讲知识逻辑吓，一个理性趣味嘅。节目嚟嘅， 品味噶嘛。 嗱呢个咧，首先咧，我就未睇到啊，即全文就首先最重要嘅，有冇追索力？有冇追索力？有冇？ 我只一直睇嘅啫。 系啊，就冇嗱，苏花冇听过系有。如果冇追索力咧，即系头先喺11:00之前啊，系嘛？系应该咧，任何人触犯过呢啲法律啊？是应该冇事 的。即我刚才我揸紧车上嚟都冇 updates 啦，但根据几个钟头前嘅私人大代表嘅说法咧，应该仲系咁样嘅。条文咧就系冇追索力，但系如果你犯事咧，你之前嘅行为咧都可以被纳入参考。 咁、呢个咧就喺普通法里边，我唔知系咪一个 valid point。咁通常呢啲我谂即系指为一个人被定罪。可能叫提交心理报告啊，或者诸如此类，或者睇翻你以前喺学校嗰个成长嘅经过，譬如话你有一种仇视社会嘅心理啦。 而家七岁偷过嘢， 咪就系仇视社会嘅心理。譬如话成日喺个人个 Facebook 嗰度系不断啊，系唯恐香港唔乱啊，悬赏啊，叫啲人保密啊，呢个告密啊，放死呢个林郑啊，嗰个位啊坐得太舒服啊，系呢啲咧。都是一些对社会的仇视的心理啦。 喂，他的定义不是的，即是他的定义本身是应该是 equivalent 的，譬如说他现在 charge 你颠覆国家政权，那你的行为两年前可能都是符合的啦，虽然他告不到你两年前，但这个是一个 strong evidence。 一个 evidence 是证明到你在生效之后 即係有咁嘅 intention。 係啦，咁所以生效嘅時候，你稍微少咗風吹草動咧，連結翻之前嗰個 evidence 咧，就會 substantial 多 case 就容易入好多。 即係我哋咁理解啦。 嗱，就會唔會話因為你以前有過呢啲咁嘅嘢，而加重嗰個刑罰咧，就冇咁講？ 咁唔會咁寫， 唔會咁寫。咁呢個都要睇個別法官點判啦，係嘛？咁所以而家咁睇咧，照計就應該咧。你問我啊，應該就比起呢以前好多人所恐懼嘅呢就會好啲。 我意思真係追溯期呢方面。 如果你冇追溯期呢就好啲。有追溯期呢就好多人都唔掂。係咪 因為你普通法就好少，即係你 technically 某啲 cases 可以有啦，但我諗而家大家最關心唔係淨係追溯期嗰個問題，因為始終即係成個生效嘅方式啦，又或者係本身嗰、那個入面同我哋平時對犯罪嗰個演繹嗰、那個叫做落差，係需要時間適應嘅。 個動機係嘛？嗱，譬如我頭先雖然即係搶集，就希望或者呼籲林鄭落台，我而家補一補先。咁我見到啊，林鄭咧為香港。一年来为国家操劳得咁紧， 旧年唔系咁讲噶。 而且我睇到佢完成为国家完成一件咁重大嘅任务， 佢冇份做噶， 系咪？咁又 佢俾人 inform 喂，佢同我哋差唔多时间。 尤其一年咧，俾人诅咒得咁紧要，连累佢嗰个老公同埋两个仔，系咪？咁我见到头先我十一点见到终于生效，我怀住一种欢欣嘅心情。是吗？我觉得林郑为香港为中国付出咁多，是不是到而家已经是功德圆满？ 根据国安法呢，如果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应该落台休息一下同老公同仔女共聚天伦呢？ 你的心情是不是这样呢？根据普通法原则本来应该传召证人，即是我你旁边可以证明你已经是开心这样说。但现在你不是普通法嘛，有没有证人这样我不知道咯。 陪審團。我有录音带喎。 是不是你的 feel 不到个心情嘛，大家全香港都可以听到的。但我在你旁边我是有最大的即是理据去证明你开心还是不开心的。 是不是我很开心啊，我是为他开心。觉得他辛劳了这么久，是不是是为中国，或者叫是不是应该摆正点，为祖国啊。 祖国祖国。 为祖国呢是受了咁大的委屈。 我冇负荷终于 完成一件咁重要的任务，是不是应该功成身退啊，为了个老公为了仔应该落台。 但不是应该再立新功咁样，即既然是一位咁伟大的领袖。 咁都唞一唞啊。 不应该就咁落台嘅，我觉得唔啱嘅。 哦，咁样啊。 是。所以都系犯事㗎啦。 你好黑心喎，你想佢继续受苦刑。 是不是大家都爱戴佢㗎嘛。 喂，老老实实。 我兜唔到㗎啦，算 了。佢而家喺香港嘅嗰个历史上呢个名呢，据好多历史学家。 都系名垂青史囉。 是吧，好啦，广告返嚟再讲。即系而家咧就生效啦，就按道理听日七月一号咧，警方冇发出不反对通知书， 发出咗不反对，哦，冇发出，冇发出 啊，不反对啊，即系就即系话任何嘅游行示威将会系沿用香港嘅法例咧，系非法集会。 嗯， 咁如果听日有人咧系打出港独旗帜，吓咁咧就应该咧如无意外就系触犯呢个国安法嘅第三章第一节第二十条。这个叫分裂国家罪。这个呢我即是今晚抢集呢读一读先。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下旨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行为之一的，不论是否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即属犯罪。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部分由中国分裂出去，非法改变这个什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这些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第三章，香港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任何部分转归外国统治。 不是，刚才你讲第一点，你跟分第二十条，首先这中文的法律字眼是有少少的，不要看得惯，但是我看看有没有理解错，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参与实施呢样嘢，以下旨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行为之一的， 系 咁其实你整支港独旗去游行本身你就 qualify 噶咯，系咪我哋 冇 就咁睇啊？应该中嘅，我你睇下，大家阅读理解。 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任何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啦。呢度就系个普通法啊。 嗰、那个嗱，你睇先，首先冇英文版，冇、 好似未有，咪揿嗰个掣好似未有， 系嘛？嗱，呢个叫一个普通法咧，就打支呢个叫港独旗，呢、這个系咪 qualify 做呢个新出炉嘅个国安法第三章 第二十条第一点咪中咯？ 吓、将香港特别行政区啊呢、這个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嗱，呢个分离本身，你由呢个普通法嚟讲，系一个 act 嚟嘅，系咪？即系嗱，我谂啊，我净系谂，即系切蛋糕咁样样，系咪？一个黑森林，你切咗做六块，系咪？嗱，切咗咧有个刀痕咧，都未曾叫分离。 咁都 你要将其中一忽咧，系用嗰个铲刀咧铲咗出嚟。然后摆喺只碟度，你见到个大蛋糕崩咗一个三角。 呢、这个真系要睇英文条文啦。讲真，纯学术角度都想佢点样睇分离呢一样嘢系，即系 subcutism 嗰种分离主义。 因为你个分离上面仲有一个动词叫实施喎，嗱、实施喎。 唔系，但系佢其实就定得好 broad 嘅，因为你实施之后咧，下边嗰个先正参与实施啊。咩叫参与实施先？你揈一支香港独立嘅旗。咁你系咪参与咗实施咧？嗱、呢个就应该会中嘅。即系以我哋纯粹阅读理解，我唔知有冇错。 参与实施系呢、這个以英文嚟讲，呢、這个过程如果未完成，或者你打支旗出嚟系开始参与，实施一个漫长嘅过程，咁都应该中，会唔会 啊？根据我哋而家嘅研判中文嗰个解读就应该中嘅，因为你参与唔需要完成啊嘛。 佢话第三项将香港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部分。转归外国统治， 哦，呢个就即系所谓归英派嗰个主张啦。 转归， 咁所以其实你讲到嗰个条文嗰个定义啦，先我而家仲未见到英文版，咁啊，但系以头先我哋中文嗰个演绎，你参与实施嗰个范畴，应该系可以好 broad 嘅参与实施。 咁睇睇英文啦，嗱呢个咧新鲜热辣咧就吓、请各位咧啲小朋友咧就千祈唔好咧听日去以身试法啦，系嘛？暂时我睇唔好讲暂时啊，喺呢个法律有效嘅时候咧都唔好啦，因为咧英文就未睇，系嘛，咁就 不过你睇翻成个条文咧，即系我哋啲群组都不断，因为而家大家全香港都系先睇到个条文，呢、這个都系几创举嘅，咁大家到而家都好， 而家先睇到啊， 都好啊关心呢个法律啦，譬如话呢一句哇。通过各种非法方式引发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对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憎恨，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其实呢个都有罪嘅，就系即系令到啲人憎政府系唔啱噶啦。呢个我哋好易中，即系头先你嗰啲真系要讲多几句。 第几条？ 我要睇翻我朋友 share 翻出嚟，我要即系好多呢啲嘢咧。哇，真系要我哋应该详细每一条去分析。 嗱，呢一条有问题啦，因为你点样证明得到啊？呢、这个系行为，有冇讲言论？ 呢个又系另一个灰色地带嚟嘅，即系你本身组织啊、参与啊、实施咧，其实每样嘢都应该有好精准嘅定义。咁其实言论都系噶，咁你言论系咪一个 behavior 定系真系斋讲咧？咁以前根据我哋对即系内地法律嘅理解，你参与咗个组织，除咗言论之外，你有背后个行为，有个配套噶嘛，或者你属于某个 organization。咁但系而家。中文呢一边我真系未，我真系未 get 到。 咁同埋中文咧，我觉得如果你唔睇英文咧，真系个感觉粗糙少少，系嘛？ 因为即系其实就争咗少少嘅啫。即系通常你话犯唔犯法，或者个律师有乜都同你拗，就系嗰个字眼争丁咁多，咁你可能就已经系完全两个 cases 啦。即系争紧系十年嘅、那个分别。 呢个咧，所以咧，应该咧睇睇嗰个英文个条文系嘛？咁啊！但系咧，由呢一个新鲜出炉嗰度嚟睇咧，系仲有好多嗰、那个灰色地带， 好多 因为例如实施啊，系嘛？呢、这个叫转归咩咩统治啊？你就喺中文嚟讲，譬如话将个女嫁俾某某人，系嘛？你系以去到呢个教堂婚姻注册处签咗个纸为准。先至叫做呢个婚嫁行为系完成。 佢唔需要个 completion， 即系佢头先写得好清楚，佢系参与呢一个即系鼓吹呢个过程啊。咁你 佢冇鼓吹两个字， 你讲边条先？ 冇，你头先讲喎，系冇鼓吹，即系第二节颠覆国家政权罪第22条，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与实施。 参与实施就系一个 实施、啊、 一个连贯过程啦。参与实施佢系一个 continuous tense 嚟噶嘛？咁即系佢唔需要 computer， 即系唔系 perfect tense 啦。 咁啊，仲有呢、這个叫恐怖活动罪，系嘛？嗱、嗯，呢啲咧，呢、這个咧就确实，呢、這个就比较确实啲，因为呢个要讲爆炸、纵火、投放毒害性放气、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嗯 啊！呢、這个咧就算系比较咧系明确嘅。好啦，广告翻嚟再讲，新闻翻嚟再讲。嗱、呢个新鲜热辣嘅国安法啊，暂时睇中文条文，听日后又肯定会成为一个吓各界嘅讨论嘅焦点噶啦。吓头先咧，我哋咧就指出呢个叫勾结外国势力啊，嗰、那个即系第四节啊。第四节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咁咧里边咧系有一条系嘛，就系、是、呢、這个勾结外国势力咧就系、 是、第29条啦，跟住就系第头先我哋讲第五点啦，就通过各种非法方式对引致生恨啊嘛，呢个第五点。 通过各种非法方式引发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对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憎恨，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呢条都好模糊， 系嘛？ 首先呢条 under 咧叫勾结外国势力或境外势力。嗱，如果有一个人走咗去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嗱，呢个叫邓永昌，因为我记得佢大约系四年前咧，喺外国记者俱乐部用非常之尖酸刻薄嘅英文咧，系去抨击当时梁振英做特首写嗰份施政报告嘅。佢话佢睇咗呢份施政报告咧嘅感觉咧，系好似啊一只马骝啊喺一个打字机嘅键盘嗰度啊喺度胡乱跳跃，然后咧系。寫出嚟嘅一份咧英文嘅施政報告，當時咧我在場，我睇到外國記者會啲外國人聽到大笑。 嗯， 你將一個叫特首比喻為一馬騮，呢、這個施政報告咧係一個打自己鍵盤嘅馬騮喺度越跳啊！ 咁但係同個條文有咩關係咧？唔會中噶。 啊，喂， 仲邊條 咧？引起憎恨喎、 啊。唔係你咁，你唔會引起憎恨嘅、啊，你係笑啊嘛，即係大家點會憎恨咧？ 啊，喂，好啦，嗱，呢個你講得啱啦。點樣證明啊嗰個憎恨咧？ 嗯。 笑是不是等于憎恨讥笑、是不是是吗 所以咪即是这些是就是讲紧那个即是普通法的问题怎样 measure, 是 太某程度。咁所以憎恨呢样嘢就比较少喺法律条文嗰度见到嘅吓。咁但头先另一个问题就係、是、FCC 咁系咪即系有中呢 嗱 外国或者境外机构。 肯定系 ,FCC 肯定系外国记者会。但喺外国记者会对外国记者会的代表发表讲话是严词抨击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 不是 ,FCC 是不是仲要是值得这个是外国或者境外机构顿号组织顿号人员。 这个是啦。但是如果一个香港公民在外国记者会发表讲话、那是不是一种非法方式这个第五条是叫通过各种非法方式啊、引发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中国政府或者香港政府的憎恨还有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这个并呢是一个 and 即两个 condition 都需要的不是 or, 并。 咁所以呢应该呢如果以这个条文来看呢就用中文来讲呢一般言论是很难入罪。 如果你根据中文来看正言论就不应该入罪的什么叫非法方式先你去受邀请讲个 talk, 这个不会是非法的。 喂一个人走去我呢个外国记者会讲嘢系一定系合法啦，啱唔啱？ 或者除非佢自己用一个，即系佢人哋冇请佢，拣霸住个台嚟讲，咁佢系咪非法咧？ 都唔系、哦， 嗯， 呢、这个系破坏咗可能外国记者会里边某啲嘅会章啫、但佢唔系会员，你都俗称吹佢唔涨。嗱、我估呢个非法咧就系香港系禁贴街招，喺个墙壁嗰度咧，你贴大字报，啊，用非常尖刻嘅词汇咧，系去攻击。中国政府或者叫香港政府是吧同埋呢要引起香港人的憎恨咁如果你搵集维园阿沈啊嗰啲呢话我睇咗之后呢我好憎恨呢个中央同埋憎恨呢个香港并可能会引起并会引起严重后果你要证明到有班人睇咗你非法张贴嘅呢一张大字报然后走去攻打 这个礼宾府啊，咁诸如此类，有埋呢个动作配套，咁呢条就正就中啦。 不过有时咧，呢、这个咁样嘅国安法条文咧，我相信系要循环咁样兜嚟睇啦。如果头先， 但系我头先嗰个就同勾结外国势力无关，因为你一条友走去 嗱，所以你就可以中第二，你就会中第二节啦。嗱，颠覆国家政权罪啦。如果你一个人去 FCC 讲嘢，你可以话无关，但系嗰个 organizer 可能就会中啦。因为你诶，即系个 organizer， 你请你讲 talk 嗰条友咧，佢就会系组织啦，摆到明，组织策划或者实施佢都会中。咁之后头先你讲嗰堆嘢就变咗系佢嘅一个颠覆国家政权嘅行为啦。 即系嗰个外国记者会嗰个组织者， 即系佢真系组织啊嘛。 系 咁，佢虽然佢唔中第四节， 人去一邀请一个， 佢邀请你去，咁佢组织你去啦，佢 organizer 啊嘛。咁佢 呢个第二条， 佢唔系净系组织你噶嘛，即系佢请你讲 talk， 跟住嗰阵 audience 系佢邀请啊嘛。咁佢一定系一个 organizer， 咁即系佢 organizer 啦。跟住佢亦都系策划啦。咁住你嗰个言论如果本身系引致呢一个效果。咁咪中第二节咯，嗱，即其实我哋呢啲未知道嘅，详细睇， 唔系引起一个咩严重后果先？如果个外国记者会嗰啲记者听咗你呢个 talk 之后，佢哋翻去报道，或者有啲社论话咧呢个特区政府咁嘅行为、咁嘅管治咧，真系唔得啦咁。你大重要咧系要并引致严重后果，嗰啲报纸嘈完一轮，外国泰晤士报咁样报完一轮。你可以冇嘢發生嘅喎，你喺林鄭咁經過咗一年，有幾多人俾嗌佢落台咧？係嘛？ 因為成個條文咧有好多字眼，譬如話都有好多嘅 冇任何後果， 嗰啲叫 modifier， 即係譬如話咩叫嚴重干預，即係嚴重後果。嗱，呢啲就係一個比較主觀嚴重係啦。正如高度自治，咩叫高度自治？即係本來你西方嘅語言通常就好清晰啦 ，autonomy 自治、高度自治、嚴重後果。嗱，呢啲好全部都好中式嘅法治語言。 嗯。咁啊，如果系咁咧，嗱呢一句或者呢一条啊，即系请读法律嘅人士吓、啊，我哋抛砖引玉，等佢研究一下。 有好多都值得去探讨嘅，即系譬如话，亦都系 under 第四节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呢度啦，境外势力即系台湾啦，其实咁嗰度嘅第三点咧，就系讲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进行操控破坏，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啦。呢、一个亦都系即系。咩叫操控破坏并可能引致严重后果？其实呢个咧就反而我明嗰个出处嘅。通常咧嗱，呢一抽嘢咧，佢应该有啲 references。以前我哋听嗰啲咩颜色革命理论咧，通常就有呢一个咁样嘅类似咁样嘅 context 啊。因为通常以前嗰啲颜色革命啊，咩吉尔吉斯啊、乌克兰啊呢啲咧，都系会有一个选举嗰度引申。咁所以佢就觉得咧，有边啲人外国势力咧，就令到嗰个选举，跟住令到啲反对派觉得系选举唔公正，跟住要求下台，跟住成 set 咧就会推翻政权。咁所以佢因为嗰个 context 而我估计就 drop 咗呢一个条文。如果唔系咧，你好难，即系一般我哋平时嗰个思维咧，就算你讲选举舞弊或者咩性，你系唔会 under 勾结外国势力呢个 section 噶嘛。所以佢其实呢个第四节第29条第四点咧，佢就系应该 tailor made for 嗰啲，跟住而家试下乌克兰嗰扎咁样嘅选举案例摆翻喺呢一度。咁但系你就真系要前文后理，估佢点谂咯？我估计系咁样。嗱，我都啱第一次睇。 咁即系话呢个中文本系中国大陆嘅语言，即使系法律语言。 嗯， 佢一个 mainland Chinese 嘅 judiciary language， 佢系 tailor made for 嗰扎，即系本身即系中国本身成日都会讲， 佢哋成日讲 嗰扎即系革命理论咧，佢就即系完全系吸翻落嚟嘅。如果唔系，大家会睇唔明嘅。即系我哋纯粹香港呢度望翻上去咧，系睇唔明，特别第四节嘅。 啊，譬如话嗰啲贪污嗰啲官，情节特别恶劣啊，诸如此类，佢成日嗰啲判词有啊。 系嗱，所以 呢度就叫情节严重。 即系大家睇第四节第29条咧，要明白啦。我就建议大家睇翻，即系同嗰啲颜色革命理论嗰扎相关嘅书，即系睇完一两个案例，跟住再摆翻落嚟，就应该大概要明佢想点噶啦。即系每一样嘢要咁样研究翻，有时间。但系咁头先我哋先第一次睇到，但咁成个重点就系话，究竟譬如我哋暂时粗略睇下咁多啦条文。譬如陶杰，你即时嗰个叫instance 嗰个 response， 觉得其实有几容易中，大家。究竟需唔需要担心？因为而家你见到，譬如话social media 好多人又话要铲历史啊、铲留言啊、退群组啊呢啲，即系你觉得系有咁嘅需要？ 嗱，我觉得我未睇英文咧，因为啱啱出啊，睇呢个中文咧里边确实好多词汇同埋行文嘅方式系中国大陆风格， 嗯， 系咪？但系咧，我觉得咧，就算系啊，系嘛，都系咧呢种咁嘅风格，一系佢要出于嗰种习惯， 嗯， 或者咧呢个系由呢个人大常委有解释权。佢要维持一个最高嘅权威，系嘛？咁咧， 如果你真係話驚咗佢呢啲嘢係乜都唔使做唔使講呢，佢同樣而家即係等於殖民地留低嗰啲有嗰啲非法集會同埋有遊蕩罪，佢用遊蕩罪都可以告得你嘅。 即係其實公安條例都好辣㗎喎。 係呀、啊。 即係你叫做激活咗一條殖民時代嘅惡法，其實激活咗啦。咁、啊、大家其實過去嗰一年都會發覺其實你已經係無所不包咁滯㗎啦。 係呀、啊。其實根本就唔需要呢個國安法，你用返殖民地時代嗰啲公安條例呀，係咪呢個遊蕩罪呀、啊、呢、這個非法集會呀、啊、其實都不過可能啲刑期係短啫，呢、這個就最高終身，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喂驚係無可驚喎。你嗰啲將嗰啲 Facebook 嗰啲咁嘅嘢鏟曬 ，WhatsApp 群組嗰啲咁嘅嘢鏟，當然係呢啲係嗰啲人嘅自由啦。 嗯、 但係你而家首先呢、啊、你就要當呢個叫言論、出版、集會、遊行嘅自由呢係完全一樣先，因為呢個林鄭月娥琴日講嘅，係咪今日講嘅？呢個喺聯合國嗰度佢咁講，係咪？咁呢以香港呢個 context 嚟講呢，言論除咗現有嘅誹謗罪係咪、或者呢個叫做煽動暴力啊暴動罪之外，係、一切都合法嘅。 呢度牽涉到少少一個即係邏輯問題嚟嘅。如果大家覺得香港已經唔再有任何形式嘅法治嘅，其實你都唔應該今日先驚，即係你本身亦都可以根據現有某啲嘅叫惡法啦，去做好多嘢都得。過去嗰年我哋見到啦，同埋呢個洗頭艇其實都係一個行之有效嘅機制。咁調翻轉頭，如果而家大家因為咁樣有個條文先，樣嘢又唔敢講、唔敢做、唔敢俾 like， 咩都唔敢咧，其實就反而唔好 logical 嘅。所以我覺得係應該一切如常啦。我理解就係咁樣。如果有任何即叫過分演繹啊，一片白色恐怖啊，這個反而不是正正是那個可能其中一個目標咯。咁我哋冇理由咁做噶嘛。 嗯，譬如話呢個第四次勾結外國勢力啊，係嘛？咁佢呢個叫做行為啊，佢講直接或間接接受外國或境外機構組織指使。控制、資助或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 嗱，呢個就精彩啦。 講為行為啊， 其他形式的支援 行為係 其他形式的支援係咩意思先啊？ 招待， 譬如俾張機票你講講個 talk， 或者有間 iBag 請你去做個 consultation， 咁係咪支援？支援可能應該係 support 喎，即係你 support assistance。 咁即係你咁點認義呢、以行為之一行為同埋言論兩者之間係咪有一啲交集，呢個真係要定呢個真係要佢解話。 嗯。好啦，呢個呢就係對香港或中國進行制裁、封鎖或採取其他敵對行動。咩叫或採取其他敵對行動？嗱，這個呢全部 under 第四節的，即是勾結外國勢力的。 即是簡單來說，你叫某個國家就跟中國不妥啦。 這個我想他是針對黃之鋒或者一些人呢，是被睇見呢是走了去美國國會或者他聽證會的時候記錄在案。 你進行制裁、封鎖，這封鎖都還可以理解啦。採取其他敵對行動，這個是一個很 broad 的 area。其他敵對行動。 嗯。 即是譬如說你是不是即係唔好話制裁，你整個 Twitter 佢一個總統講句聲明，咁係咪都係敵對？應該都係嘅，係嘛？ 咁所以中間咧就有極多嘅灰色啊。譬如話有一個人， 嗯， 聽日接受呢個商台晴朗嘅訪問， 嗯 啊，咁咧佢喺度講下，就對住個咪講，越講越興。而家咧既然係咁，香港冇曬自由㗎啦，系嘛？我希望咧，美國政府咧就要制裁香港特區政府官員。 嗯， 嗱，佢喺一個香港嘅電台， 嗯， 一個電台嘅頻道嗰度講咗。 嗯， 但系呢個電台咧係屬於香港持牌人嘅，或者香港電台。 冇啊，佢。 但系三日之後咧，真係美國政府咧宣布對林鄭或者高官嘅制裁。 唔使㗎，你第29條啊， 佢中唔中？ 你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你請求本身就已經係一個行動啦。咁、你呼籲，即係你請求啊嘛，所以你唔需要人哋有 response， 你已經中咗㗎啦。我反而諗緊更多 margin 喎，其實譬如話舉例，即係譬如建制派議員施葉劉淑儀咁樣去到美國，同嗰啲議員真好友好咁食飯，喺香港一切如常嘅咩成，但係因為你收得差，咁所以嗰個議員咧之後喺佢嗰個 Twitter 嗰度咧就鬧香港一句啦。咁其實你個行為都係直接令到個美國人鬧嘅香港政府㗎喎、咁又中唔中呢？ 即係佢走去明明嗰個動機係希望、 美國就唔好搞香港啦。 搞香港，第一係佢英文渣啊。 唔係冇咁講，千祈冇咁 講。或者唔係佢啊，或者佢同呢個議員食飯嘅時候啊，係冇 table manner 啊。 或者佢夹杂一啲英文嘅粗口啊，即系令到呢个议员接待佢而反感，就起咗反效果。 嗯， 就结果你好衰，你唔见佢咧就冇咁衰，见咗之后令嗰个议员咧就竟然咧系喺个 Twitter 度话要制裁香港，咁嗰个议员啊系唔系有罪？ 因为佢本身应该系中嘅，如果咁讲，佢都系一个行为嚟噶嘛，你见到佢。 是不是这个他的行为是不是导致一个这样的结果 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嗯，好了广告回来再说哇现在这样看呢真是刚刚初步你看的条文呢相当之多灰色地带会不会 他应该通常留下一个 discretion 的去到最后都是要上去到人大的 level 即是有 很强烈的争拗的样、 另一位法律界的朋友刚刚提醒他说就算头先十一点公布很多人以为是即时生效但其实第66条订明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由于在今日的23点公布所以实在今日凌晨零时生效即是说有没有追溯期有23个钟头。 咪讲真去到嗰啲呢一种嘅即係 technical details 呢即係你要信佢就信啦你唔信就都唔止嗰23个钟㗎啦。 23个钟。 23个钟。 技术上。係咪所以你两个唔好高兴住你哋唔係生效之后第一个。係咪係头先11点刊宪之前。 我哋永远都有嗰位抽嘅，所以我哋系刊宪之后嘅第一个嘛，即系佢唔系生效第一个，刊宪后。 唔系刊宪后唔等于系刊宪嗰刻生效啊，系刊宪嗰日嘅零点生效啊。 系就 meanwhile， 你都系刊宪之后生效嗰日嗰个第一个节目吓。anyway， 即系我谂而家我哋睇好多条文咧，我谂同大家一样咧，都冇乜嘢，即系都系冇个信息差嘅，大家都系咁样即系估下。呢几日就会有好多法律嘅讨论啦，但我哋翻翻一个 practical 嘅 level。即是怎样去面对一个新的大时代大家都知道有什么改变的也都知道为什么有个来龙去脉。咁作为即爱护香港的人你觉得你给什么意见大家面对未来这个情况 唉这个真的很难讲是吧咁这个事搞到好像现在今日咁呢那个成因都很复杂。有香港本身的原因有国际形势因素。 你都明白你都明白大家想听点做点做仲有四分钟。 我认为就是点讲呢以前点做就点做。但是以前呢如果你是有我这个我以前都讲过啦在这里公开嗌这些港独口号啊诸如此类啊这些挥舞这些港独旗啊就要因应这个国安法呢就应该停止。是不是是吧因为没办法这个是一个政治现实的问题。而且你再嗌这些口号和挥动这些旗帜呢都只不过是加强了港独的意识你是不会令到港独这件事在一个可见的将来发生。那你挥动这些旗帜来做什么呢 除了即挥动这些旗帜的人士之外啦你有没有其他中国一般香港百姓需不需要面对恐慌 不需要。 是不是要想移民著草 我觉得移民就有其他的理由啦是不或者其实你不喜欢个气氛呢都可以移民。 是不需要。 因为你刚才讲很多人就自己怕了先就走去问喂你使不使走啊那个使不使走这个已经是一种气氛 了。其实这种本身我都觉得很值得去讨论的。恐惧本身就是最恐怖的。即是如果你见亲人那个问候语就是走没啊 是啊 走啊小心一点。这些确实过去那个月呢是有这个气氛的。 我想你都有人问过啦是吧 咁即每日很多时候都这么问的啦。即是别人都一定有的。 问得多个气氛就唔好啦。 而佢都影响返佢自己㗎嘛。佢自己又会驚喎諗下夜晚人静嘅时候諗我系咪都要走呢 是负能量㗎嘛呢啲心理因素㗎嘛。咁呢啲人如果要走呢我諗系一个都几 legitimate 嘅一个心理因素。 系但即系任何 地方。即系你唔鍾意个空气里面有阵咁嘅味。 咁就是一种逃避啦讲真即人系经过少少嘅要少少 resilience 㗎嘛你如果你每一件事因为咁样就会觉得唔开心嘅咁其实世间上冇落土㗎即系个世间上虽然我哋有时都成日会喺唔同嘅地方住咁但係如果你纯粹因为逃避一个地方去到嗰度你唔会搵到你想得到嘅嘢嘅。咁而家我觉得都系好嘅锻炼啦即系全香港嘅朋友我一齐諗下呢个 EQ, IQ, 点样系面对呢个时代嘅人生冇几好嘅即系我哋读呢啲科目呢见到一个大时代亦都有啲本能嘅 咪叫反應呢，覺得都真係好難得。 喂，以前睇戲睇得多，攝、就是、聽者覺得好遙遠。 即係人生有幾可呢， 1989年已經結束啦，係咪？咁呢個我覺得對於大多數有性格嘅勇敢嘅人係一個磨練嚟嘅，係 咪？其實你亦都唔需要去即係無謂嘅抗衡，只不過你亦都要知道點樣 be water， 堅持你想做嘅嘢咁樣嘅。大家都未即係以前啦，六七年之後，我諗都未經歷過真正嘅叫威權主義嘅，係咪？咁你咪而家我哋又見識下，咁同埋睇下呢個時代之下又點樣可以即係都依然做翻本身我哋應該做嘅，呢個係個重點嚟嘅，應該係一切如常咁樣去做翻本來我哋係咁。 嗱、我要問一個問題，佢呢四條我頭先立咧，譬如話叫啲人幫襯黃色經濟圈。好似头先呢个条文冇 cover 到。 其实呢你好坦白讲，我头先睇咗睇咗一个条文啦，似啦，即系好多之前嘅忧虑呢就未 cover 喺入面嘅。 黄色经济圈冇， 同埋亦都冇可能定义到嘅，讲真。 点定义？ 即系譬如话我整个黄色嘅头盔喺入面，咁得唔得呢？如果唔系我整个五大诉求五一咁样得唔得呢？咁我讲五一劳动节就我哋点证明我系讲咩呢？即系其实你冇可能完全精准定义。 系冇可能。 咁所以如果你惊到嗰个层次呢，你就真系应该走啦，因为你本身系有问题啊，咁样惊法。 咁啊啱啦吓，所以咧，即系我哋今日初步啊，呢啲嘅评论系嘛， 系咁，你都好勇敢以身试法啦，所以我哋系即系用脚投票嘅。 我而家唔知道出唔出到去，翻唔翻到屋企嘅系嘛？ 保平安， 睇下听晚11点开唔开到咪吓，听。